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一集，你个子好矮。蒋婉换上衣服，拿了钥匙出去买菜。文静刚好洗漱完下楼跑步，等她买完菜，文静也跑完，跟在他身后一起回家。两人全程没有交流，但蒋婉看见他的那一刻，耳根就莫名发起热，低着头不太敢看他。男人存在感极强，个头又高，那张脸更是格外的引人注目。他戴着耳机往电梯里一站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有一双眼黑得发亮。文静偏了偏头，捕捉到蒋婉偷偷打量他的视线，冲他凑近，笃定地道： 你在看我。 文静离得太近了，身上的松木香味尽数扑进蒋婉的鼻端。蒋婉鼻尖发痒，他往后退了退，正要说话，一抬头就看见男人整张脸凑到了面前。他个头比蒋婉高出许多，压低了几倍凑到他面前，大概是姿势有些不舒服，他微微蹙着眉，眉心隆起一道弧度，眉眼的情绪虽然淡，却透着股认真。蒋婉心间一颤： 你干嘛？ 在看你。 蒋婉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两人从电梯出来，蒋婉开门刚好，就感觉文静拿手压在他头顶，他红着脸回头，文静收回手，在自己胸口的位置比了比，他得出结论： 你好矮，才到我这儿。 蒋婉羞愤地瞪着他： 我刚刚是弯着腰的。 他站到文静面前： 重新量。 两人靠得太近，文静刚抬手压着他的脑袋，蒋婉就往后躲，他心脏跳得有点快，还没躲远又被文静扯了回来，这次更紧，文静的胸口直接压着他，蒋婉连呼吸都屏住了，一双眼只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喉结。文静比蒋婉高一个脑袋，为了证明他的高度，他将下巴往蒋婉的脑袋上搭了回去，与此同时，蒋婉的唇直接贴到他喉结的位置，空气静止。蒋婉一把推开他，红着脸解释： 是你自己这样的，不是我。 文静看着他，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的喉结，那儿只是被唇瓣蹭过，就泛起一阵麻麻的痒意。文静认真地道： 蒋婉，我也要亲你的脖子。 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可以这样，是你压的。 蒋婉羞愤极了，他转身往房间里跑，文静跟着他进了厨房，看他红着脸把东西放进冰箱，看他低着头绕过他去洗手。 蒋婉。 文静又喊他。蒋婉洗完手站定，一双眼里俱是羞意，他微微仰着脸，强忍着羞耻说： 你快点。 文静满意了，他几步走到蒋婉面前，压低了背凑近他的脖子。蒋婉皮肤很白，脖梗细长，他闻到蒋婉身上沐浴露的香味，是玫瑰花的味道。他薄唇凑到蒋婉脖梗处，轻轻蹭了蹭。蒋婉咬着唇，差点叫出声，他抖着身体后退几步，也不敢看文静的脸，只低着头说： 好了，我要收拾了。 什么感觉？ 哪有什么感觉？ 蒋婉装作淡定，只是拿毛巾的手却抖得厉害。 没感觉。 心跳没有变快？ 没有。 蒋婉羞愤欲死，文静低着头，认真打量蒋婉的嘴唇，忽然指着自己的喉结道： 你再亲一次。 蒋婉瞪大眼， 说什么都不愿意再亲了。文静只好回房间了。他这几天直播的时间被彻底打乱，因此吃完饭就开始打游戏开直播了。他还记着蒋婉说的晚上，吃完饭还提醒蒋婉不要忘了早上答应的事。蒋婉手一抖，险些把手里的碗摔出去。文静进了房间就没有再出来。蒋婉打扫完卫生回自己房间，想起文静那张脸，忍不住打开手机搜索她的直播间。蒋婉其实没接触过游戏直播，但是文静很火，几乎一搜索游戏直播首页推荐便出现文静的名字。不像其他队友那样有个中二的游戏 ID， 他的游戏 ID 就叫文静。蒋婉点开，还没看见文静就被满屏的弹幕给惊得瞪大了眼。弹幕上有人喊阿静、静哥，还有人喊火哥。看文静直播的粉丝很多，蒋婉看了眼在线观看人数，有300多万，而他直播才不到半个小时。蒋婉把弹幕关掉，这才看见文静的脸。他坐在纯白的电竞太空舱内，微微垂着眼睛，偏长的眼睫下是痕迹很深的卧蚕，那双眼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，偶尔开口，低沉性感的嗓音只发出一两个字： 哦，惨。 摄像头只照得到他的上半身，他过分俊朗的面孔、凸起的喉结、底下纯白的 T 恤以及骨节修长的手，那只手早上还搂过他的腰，那张薄唇还亲过他的脖子。蒋婉猛地捂住脸，掌心里的脸烫得厉害。蒋婉看了一个多小时文静的直播，他打游戏时没什么表情，看起来有些冷淡，这让蒋婉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静亲吻他脖颈时的那副样子。他长长的睫毛划过他的肌肤，温热的呼吸拂过他的毛孔，薄薄的嘴唇贴着他的脖颈，两个人的体温融到一起，他听见灵魂深处发出战栗的声响。蒋婉做晚饭时接到何应彤的电话，他关了火走到房间去接电话。何应彤要走了，蒋婉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快挂断之前他问何应彤在哪儿，随后朝他说道： 你等我一下。 他给文静发了消息，拿了钥匙出门。魏纪元的案子还没结，走流程也要2-3个月，有可能会判刑，律师把最坏的结果告诉了何应彤。何应彤也没让律师传什么话给魏纪元，就只送了份饭进去，随后就坐在警局门口的台阶上抽烟。一包烟抽完，他决定离开这里。蒋婉赶过来的时候，何应彤还坐在台阶上，地上散着十几根烟头。 嗨。 何应彤抬头冲蒋婉淡淡地打招呼。蒋婉走过去： 我请你吃饭吧。 行啊。 何应彤笑了一下，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： 去大排档吧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